教你的。 我生下来就会了，你不知道？ 哎呦，屁的！是快是快，不方便声音最清楚。从来没这么爽的棍，根本没到大不觉的一路走来，始终无敌。对的曲风突然之间把你管，坚持放歌，我活在我的世界，是我在为生罪。唱不掉的是我的本性，追求不变是我的个性。就算我站在山顶，也只不过是个平民老百姓。当他们就把我丢了没有肯定，那就是勇气与毅力。我要做音乐上的天地。 我怕你，怕你，我怕你。 小小的你不被光芒照亮，已经把你孤立。大不幸的生活，因为无情的叫自负。拒绝的那权威，就只在一个字，就是有点分不清，因为不想只在自己。 我不能够爱你，因为不是你的，不能只是感觉，冰冻着情歌。小草的感觉，不能靠你的背，这个天会很黑，我会尽早崩溃。 为什么现在手跟我现在还找不到动机，不过勇气听下去你会觉得更有意义。如果你的未来只能恐惧眼前，我不会变得是因为你明白眼睛别再跟进，原来走下去至少不会被你牵进。 我常常在想一个字谜一个答案，为什么我的影子这么多这么像你的玩家，你跟我一样习惯模仿，我被人们崇拜杀掉的心动，这种美感别找到我面，我很感谢你原谅，他会将你到最后这是一个结果，他真的有点可怜，在放开自己的房子保持在家到底哪里去了？我不放你做自己，谁能看到真正大的敌人？就是那内心的自己。我不能够爱你，因为不是你的，不能只是感觉，冰冻着整个小草的感觉，不能靠你的背，这一天会很黑。请坐等待。

不会勾起回忆，长大年我是怎么认识你。 冬天的忧伤就是秋天的孤单，微风吹来哭了的思念。 I'm missing you, yeah. 鸟儿的高歌唱着不要别离， 此刻我多么想要拥抱你。 我们在上帝和亲友面前见证，这对男女现在就要结为夫妻，不要忘了这一切是多么的神圣。你愿意生死苦乐永远和他在一起，爱惜他，尊重他，安慰他，保护着他，两人同心建立成为两个家庭，你愿意这样做吗？ Yes I do。 听我说，手牵手一路到尽头，把你一生交给我。昨天已是过去，明天更多回忆，今天你要嫁给我， 今天你要嫁给我， 今天你要嫁给我， 今天你要嫁给我， 今天你要嫁给我。 39岁的歌手许茹芸和交往半年的男友登记完婚，身个为人妻的她呢，怀孕了之后，男方的家人会往几个新人的布上面丢红枣和栗子，象征了早生贵子之意。所以呢，许茹芸她还是一个非常幸福美满的家庭。目前看来啊，希望她能够永远的这么幸福下去，这也是很多歌迷的希望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《手写爱》。 我各自窗帘边的雨水，攀岩过心仪十字的台阶，我说眼前发生的这些，有一种很怀念的感觉。大雨后降价的羊脂卷，折冰了一双老旧的鞋，这画面像谁在离别，让人想要去了解。站在那间手磨咖啡，煮青白手的平安夜，你就是我的世界。你手写卡片的感觉，自己离爱过的理解，你手写着爱谁，我嘴角甜甜的，浮现好多的细节，在纸上纷飞的安慰，你一笔一画慢慢给，你手写说爱谁，我细数每段回忆该有的香味。世界， 些卡片的感觉，无法重来的圣诞节，你是写你爱谁，你说你喜欢我闭上眼睛嘟着嘴，但至少有你的世界，我看到好多的体贴，你说是爱过谁，爱如此细微，连日记都那 这个是收录在了台湾组合南拳妈妈的第四张专辑《藏宝图》当中的一首歌，发行于2007年7月20日，由成员詹宇豪作曲，方文山作词。接下来继续听到就是这首南拳妈妈的《 风吹风声轻吹风铃在摇晃月》，终于了解爱上谁，感觉一直来回， 夜里的水滴很冰，滴答落下痕迹，轻敲爱情，听有你在里面的声音， 草原上的雨季爬满心底，想你回忆， 原来爱是一种心理状态，无心却深深存在， 品尝着这首歌送给最爱的你，亲爱的你是我的 最爱的你。

失去了方向。曾经多少次破灭了梦想，如今我已不再感到迷茫，我用我的生命得到解放。我想将怒放的生命像是飞翔在辽阔天空，就像穿行在无边的旷野，拥有挣脱一切的力量。我想将怒放的生命就像矗立在彩虹之巅，就像穿行在璀璨的星河，拥有超越平凡的力量。想将怒放的生命就是飞翔在辽阔天空，就是穿行在无边的旷野，拥有挣脱一切的力量。我想将怒放的生命就是矗立在彩虹之恋，就像穿行在璀璨的星河，拥有超越平凡的力量。 这里是品味1033，问候到你们。继续要听到的歌名字叫做《天空》啊，喜欢王菲的人一定对这首歌不陌生。这个是收录在了她第九张专辑第二张国语大碟《天空》当中，也是这张专辑的第一首歌，1994年的时候发行的。 我的天空为何挂满？世界的另一边，任寂寞侵犯一遍一遍，天空画着长长的线。你的天空可有旋转？会有冷的月。 所以呢，女人才会觉得她很现代，而有些男人会觉得她很性感。她也不介意在电影当中出丑态的装扮或者是行为，她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女人，所以不管她怎么样，魅力这个东西永远都是从她身上散发出来的。来听到 You Can Baby Please please I don't wanna play with another I'm pretty too much in love我可以硬挺挺的每天都是星期天你可以快活没有极限我可以赢

静羞涩不喜欢交际的欧德阳，以他非常单纯的对爱情的思念写出了一首首的情歌，他的歌声也刚好能够抚平人心，深受共鸣。当年的他认为自己是一个长相平凡、平常不常外出的普通人，甚至会被朋友笑称为宅男，情歌宅男的封号就这么传开了。听到的歌是101封情书。 今天娃娃挂在窗前微笑，雨别弄湿你的外套，滴答怀表代替我的心跳，哄着你睡着。你好吗？牵挂塞不进没有的电话，我好啊，总讲得好尴尬。思念啊，像每天挂不完的胡渣，我只有最简单的办法，写101封情书，寄到你未来的国度，要为我仅存一份简朴的幸福，把101封情书写在当初我们的许愿书。你的每个梦想有我照顾，表情符号要你荧幕傻笑，愿你今天心情都好。塞不进男友的电话，我好啊，总讲得好尴尬。思念啊，像每天挂不完的胡渣，我没有更有效的办法，写101封情书寄到你未来的国度，要为我凭存一份坚固的幸福，101封情书写在当初我们的许愿书。你的每个梦想我会守护，101封情书寄到你未来的国度，要为你凝存一份坚固的幸福。101封情书写在当初我们的许愿书，你的每个梦想我会守护。 羡慕别人的收入，却不知他人的艰辛；羡慕他说走就走的自由，却不知道他为这份自由付出的代价；羡慕别人不用上班有人养，却不知道他过得有多不易。一切都有代价，无论是财富、事业、爱情，还是自由。 I just need a girl who gon' really understand. I just need a girl who gon' really understand. I'm good, I'm good, I'm great. Though it's been a while, now I'm mixing up a drink. I just need a girl who gon' really understand. I just need a girl who gon' really understand. And I seen a girl bitch in the pool. I seen her, I knew she had to know. I seen her take it down by tequila. I'm not a leader. Like Selena, I'm like Selena, I shape like Selena. I'm like, I'm a big lord for the day. Don't talk about girls, I don't need to know.

己，用成熟的目光再一次审视昨天的自己。聆听经典老歌节，品着火炉前的那壶陈年老酒，隽永浑厚余韵无穷，勾起你重重的岁月感怀，成熟多彩的生活期待，饮尽岁月。 我还试着放下往事，管它过去有多在我心里的底，不有一个地方你必须知道。我不是白哭，也不是假装糊涂，只是这里藏一个礼物。闭上，却在说话也吞吞吐吐。闭上，只看我的心一起落幕。心里的底，不有一个地方你必须止步。我不是白哭，也不是假装糊涂，只是这里藏一个礼物。闭上，却在说话也吞吞吐吐。闭上，却看我的心一起落幕。 让残雪溶解，染成清白的天，等着细雨停歇。你素颜裹着云烟，失意了发，湿了心间。你上眼姹紫嫣红都不觉甜，只为你的容颜。忽然间春光如恋，渲染了你的出

终于和天在地平线交汇，爱如果走得够远，应该也会跟幸福相见。沉默常常很像蝴蝶，美丽的飞，盘旋然后勾践。但我相信你给我的誓言，就像一定回来的春天。我始终带着你爱的微笑，一路上寻找我遗失的美好，不小心当泪划过嘴角，就有你握过的手抹掉。的风景也从不停靠，只一心寻找我遗失的美好。有的人说不清哪里好，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。始终带着你爱的微笑，一路上寻找我遗失的美好，不小心带泪划过嘴角，就有你握过的手抹掉。再多的风景也从不停靠，只一心寻找我遗失的美好。有的人说不清哪里好，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。在最开始的那一秒，有些事早已经注定了到老。虽然命运爱开玩笑，真心会和真心遇到。我始终带着你爱的微笑，一路上寻找我遗失的美好，不小心到泪花的嘴角，就有你握过的手抹掉。哦，再多风景也从不停靠，只一心寻找我遗失的美好。有的人说不清哪里好，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。 继续听到的这首歌名字叫做《灯塔》，是陈伟霆作词作曲，丁丁演唱的歌，收录在了丁丁2013年发行的专辑《让你猜》当中。这首歌后来被牛星星在中国新生代当中翻唱过。 小的时候我们总是牵着手一起回家，迎着夕阳踏着同样的步伐。我还记得你想环游世界去闯荡天涯，闪耀梦想的光亮。后来也许经历迷茫，经历失去的希望，摔得痛了在茫茫人海彷徨。就算没有谁明白我许下怎样的愿望，至少有身旁。你是生命之中最亮的灯塔，温暖着我，让我勇敢地飞翔。这一路上总有难免不了的伤疤，有雨晴才让生命更 曾经忍着不被了解委屈的泪光，失去信仰，对世界感到绝望。当我们挥舞青春的翅膀，准备去翱翔，我们在彼此身旁。你是生命之中最亮的灯塔，温暖着我，让我勇敢地飞翔。这一路上总有难免不了的伤疤，有一起才让生命更漂亮。闪亮的灯塔，像一道曙光，让我更有勇气去追逐梦想。这一路上总有难免不了的伤疤，有一起才让生命更漂亮。夕阳踏着同样的步伐，就算没有谁明白我许下怎样的愿望，至少有你在身旁，我们在彼此身旁。

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，我是梧桐。无印良品那个年代的组合，很多人喜欢过他，但是没有多久就解散了。在1995年的时候呢，就是李宗盛邀请他们加入了滚石唱片公司，正式组建成了这个组合。2000年在举办完珍重无印良品再见演唱会之后，就解散单飞了。 真想和你聊一聊天，很想看看你温柔的容颜，多想听你说自己并没有变，很想看我们从前的照片，多想和你再接近一点，你现在的笑是靠在谁 再像以前那么美丽，因为当年的那些经典的电影的人物塑造确实是心中不可磨灭的，比如说心语心愿、任贤齐，还有张柏芝、洋葱头和秋楠，他们这种人为情的两被很多人奉为心当中的爱情经典。接下来让我们听到的歌是任贤齐的《君子相守》。 这是37度，没有电话，没有窗户，寂寞的快要中暑。橘子的香味，恍恍惚惚的几下午，从大雨里突围冲突，沿着体味一路追逐，红着眼你忍住了哭。橘子的香水飘飘浮浮，像这些年我的孤独。橘子香水受你的苦，穿过了天埋进了土，真心被辜负还说不出，在空气中蠢蠢欲哭。

胸口的梦想是写出满心高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，像是伤口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并未因你散散，我们都未停留。 专属你们的听觉享受，森林音响。 心里在种我自己伴，回忆在躲我自己藏，就怕你双眼带泪逼着我看，脚步在沉默移得开，心情在被我看得淡，就怕你问从今后该怎么办。难道我又逃不了这一关，被你的人捆绑，被你的影折断，再坚固的心贴近爱里也不得动弹，我被爱打败。心的酸，全是太久我不解开，人懂了情就难对自己交代，甜蜜给你不用归还，结果才算我看着办，爱情谁能平淡带远一半，难道我就逃不了这一关，被你的人捆绑，被你的影折断，再坚固的心别紧，爱你也不要动弹，我被爱打败，难道我就逃不了这一关，被你的人捆绑，被你的影折断，再坚固的心别紧，爱你也不要动弹，我被爱打败。难道我就逃不了这一关，被你的人捆绑，被你的影折断，再坚固的心越紧，爱你也不得动弹，我被爱打败，难道我就逃不了这一关，被你的人捆绑，被你的影折断，再坚固的心越紧，爱你也不得动弹，我被爱打败。 歌声演绎相信是很多女性情歌代言人当中比较不同的一个路线啊。那英的专属的一个呐喊式的抒情歌，将深藏在内心的能量完全的释放。而接下来听到这首一千一万遍是一首很感性的歌，那英软软的蓝蓝的唱腔有一种特殊的味道，那是那英以前都没有过的味道，很具有 这个法国风神秘浪漫。 眼里的风等着吹过我的窗口，和什么就像你总是不能懂我眼里执着的心，说的太多只是消耗，并不能改变情的尽头，只是迟早的时候。啊，听吧，一千一万遍剧场或者一场，却不曾和谁一起经过一个春夏秋冬。飞越一千城市的灯火，却从不曾看过，有谁真能够为我停留？如果我和你即将面临千万次的错过，谁施舍千万分之一的温柔，却都找不到理由借口，你时而停留。啊，听过一千一万遍天长或者地久，却不曾和谁一起经过一个春夏秋冬。飞越一千一万遍陌生城市的灯火，却从不曾看过，有谁真能够为我停留？ 就结束了，感谢各位收听4月8号，祝各位每天都有好心情。接下来听到的歌是古巨基的小指，明天见了，拜拜。 抱着你一头发烟酒味，愁绪不停的身体，我的胸不自觉已浸湿，是谁又伤透了你？皱着你白根的红眼睛，你要我勾勾下指，说不过会经过